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很不好意思啊，今天这期节目呢又要水了啊，所以是个不正常的节目，又是一集免费的番外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的眼睛，我这辈子除了去寺院修行打坐之外，从我读书以来大概没有试过这么长时间两个礼拜不怎么读书，还真没试过。我本来以为今天这集能够恢复正常，因为你看我这个一个星期应该做两集节目，但这个星期呢我做一集节目，那觉得应该有足够的时间把我为了准备节目该看的东西都看好来跟你聊嘛，但是实在没办法，到了今天简直是开始头晕起来了，就看久了之后，因为我在调整那个距离感很复杂，那哎，没办法，看来真的得到月底才能够逐步康复起来。而且今天说实话做节目前心情特别不好，主要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过去两个小时我窗外就不断听到一些很惨烈的声音。我家山上啊，在山上旁边有个村子，村落里头很多野狗，那些野狗都在吠，他们为什么吠，就是因为那个把声音。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听清楚点就知道是动物的喊叫，是惨叫，简直是。那以我附近的环境来看，比较体型大的哺乳类动物可能不是猴子就是野猪，我相信应该会是野猪。那我就揪心了整整一个多两小时，本来还想下楼去看看怎么回事，但那个声音真的是很远，怎么办呢，我只能够默默地祈求他平安，但是我知道那很难很难，我听着那个声音越来越短促，终于没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中了陷阱还是什么，说到这我又会很难过，因为我以前做节目不就都聊过香港这些年变化很大，那其中一个变化呢，我讲过的就是开始又重新去捕杀野猪了啊。哎，算了，不说了这些事儿。那今天呢我也没办法在这里回应各位给我的一些的提问啊，就我现在看手机还是不是太好，我就简单的把我本来要讲的东西啊就很水的那么讲一遍，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瞎聊啊。就我本来特别想聊什么，就上刚刚过去那个星期三啊，我本来是想说上礼拜很热门的一个话题，我猜你应该再不问世事难免也都听说过，就是百度有一位前副总裁啊，现在已经是前副总裁，当时是副总裁，就是主管他们公关部门的公关头徐静，那么在五一假期期间呢连续发了几条抖音短视频，那这个抖音短视频出来之后就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网上一片骂声，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居然达到一个程度是能够让这个百度的股价足足消失了几十亿啊，那这是很夸张的事情，那么最后呢使得百度要出来交代，然后他也要被迫自己主动辞职。那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呢，虽然我猜你应该听过，我还是稍微提几句啊，比如说他说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然后他说我们和员工只是雇佣关系，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假期呢，要考虑员工的家庭呢，然后还说到呢工作要24小时不关机随传随到，那么他做公关的嘛，他说公关人员是没有所谓的休假不休假的，那么甚至他还说这个对于员工的福祉他是什么态度呢，他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呢，我又不是他婆婆，好像说的我记得我当时看说是有件事儿，就是因为他提到在疫情期间呢出行很不方便，他有一次出差呢带着底下的同事时间就特别长，好像50天以上，那他底下那位同事就说这样子我怕影响家庭啊，这样离开50天这怎么办呢，他说可以啊，那你不去行啊，以后升职加薪你就别想了，没你什么事儿了， 就是这个脉络下，他提到不应该考虑员工家庭，然后同时呢，甚至还说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专注工作，所以甚至连自己孩子在读你几年级都不知道的这么一个人物啊。好，那这番话引起很大争论啊，那大部分都在骂，但我注意到也有少部分一些成年一点的朋友，我的朋友圈中一些比较年长的一些，就觉得这个话是不应该这么讲，当公关的人讲这个话是个公关灾难。那但是问题，这个话的道理对不对呢？有人就认为这叫话糙理不糙，甚至有人还说这位瞿静女士为什么要辞职呢？哎，这可见啊，在今时今日啊，现在这个时代，你不想当人妈的还做不了好老板。有这么一个讲法。这个事情啊，因为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到今天为止，那么里面很多细节是非，我想你都已经听了太多，看了太多了。但是我想把这个事情抽远一点来讲啊，因为我刚才不是强调吗，在我的圈子里面，好像年长一些的都觉得这个人讲话呢不能够叫做全错，反而是30多以下的朋友啊，就大家都是基本上是全面否定这种讲法的。这是为什么呢？这能不能看得出是有某种的世代的差异呢？那这个世代差异就表现在我想聊一件事啊，就是今天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关注公司管理问题的人都遇到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瞿静这个事情啊，其实只是全球普遍现象的其中一个比较激烈的个案。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情况，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文化。那么但是大家现在共同面对的就是新一代的人成为你职场里面的同事，你如何管理？如果你是上司又年长过他们的话，你怎么管理新一代？管理同时还包括管理他们的预期，他们对于工作，对于公司的预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那么这所谓的青年世代，每个国家的定义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们就常讲90后啊，00后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几零后的方法来区分一代又一代。好像很多人都觉得今天的00后啊，那么好像管理上会有问题，工作上，我听过很多年长的人就，不过老一辈总是瞧不起新一代嘛，对不对？就总觉得新一代人呢，这个工作不认真啊，那么工作态度不够好啊，不够为公司为单位卖命啊等等啊，抱怨很多啊，什么这一类的话听得相当多。而在美国呢，同类的问题呢就被认为是一个 Z 世代 Generation Z 或者 Gen Z 世代的问题。前阵子啊，美国有个很著名的演员，一个影后 Jodie Foster， 她在一个访问里面公开说了番话，结果就马上被大家骂了。她讲什么呢？她说和这些 Generation Z 世代呢工作共同共事啊，是一个很让人 annoying， 很让人烦恼苦恼甚至厌恶的一个事情啊。那他们讲的这个 Generation Z 其实就是指的我们差不多相当于我们的00后，不过在美国一般定义也没什么严格定义，不过大家印象就是1997年后出生的都是 Generation Z。 好，那么他们就说这些人呢很麻烦啊，这个工作态度怎么样不行啊，不好啊等等等等。然后我见过，我记得之前我看到好几份财经杂志，美国的英文的财经杂志，在总结不只是美国，还包括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总结这一些世代的年轻人有几个特点。第一，要求工作跟生活的平衡。第二，就是薪水还得高。第三，最好能够在家工作，或者工作时间是自由的。那么很多上一代人一听就，这像话吗？你又要工作生活平衡啊，又要能够最好在家上班，还要这个工作时间是自主的，然后最后还要薪水高，这世界上有这么美好的事儿吗？这太不像话了，对不对？那么很多人就有这个骂声了，就批评他们。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美国之外啊，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就包括在我们亚洲啊，都有类似的现象。比如说拿我们东北亚的邻居韩国跟日本来讲好了，你说日本呢，这才是最近一两个礼拜的事儿， 就发生什么事呢？就所谓的有一个词在日本近一两年很流行，叫弱害。弱就是假如弱势那个弱啊，那个弱。这个弱呢，在日语里面呢，汉字里面呢，其实就是指的是年轻人年纪小。那么有一个名词出现叫弱害，就年轻人的祸害。那么以前呢，就年轻人批评老一辈人呢是祸害，就等于相当于我们的废老啊、老贼啊，他们叫老害。那现在有个词叫弱害，这个汉字写作应该是甲骨感，对不对？甲骨感就弱害。这个弱害呢，指的是什么呢？就说日本啊，现在青年一代啊，出来工作的态度太不行了。这个怎么个不行法呢？我们要先了解日本传统的职场文化啊，尤其是可能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昭和年代。所谓的昭和年代的职场文化是怎么样呢？哦，那就是我们听说最有名的那种日本过劳死的，会产生过劳死现象的那种职场，就真的是几天几夜不回家，在公司发臭的那么来工作，非常非常夸张。然后但是反过来呢，这个公司会预期你一进来这家公司你就在这打一辈子工，而员工也很乐意这么干，那是因为觉得自己终身就有了保障。而且呢，大家升级的时候呢，某程度上还是论资排辈，也就是说你只要混得久，你又工作不太糟的话，你迟早得升职加薪，一步步上去。那然后很多事情呢，也是这个公司给你搞定，那么基本上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以前的单位制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可能没有照顾的那么全面啊，但也差不多了。好，但是我们都知道昭和年代早就过去了。在过去日本所谓的失落三十年里面呢，也就是平成年代，那么这样的职场文化其实已经逐渐远去，很多公司都已经不能够再保证，哪怕是大手商社不能再保证所谓的终身聘用这回事。那么于是相对的，打工的人的态度也开始要灵活起来了，不能再期盼自己能够长期在一个公司固定工作下去。可是这些年说令和年代的青年啊，出现一个很崭新的现象，就即便我刚才说昭和文化早就已经远去，今天的，但是呢也不至于说一个年轻人像今天这样，他们讲的弱害什么什么情况呢？比如今天啊，年轻人大学毕业出来打工，找到工作啊，进了公司才一年半不到就离职，这个是在日本啊，就我不知道我们一般国内大家怎么看啊，但在日本的话，这个事情曾经是很不可想象的事情。一个人怎么能够刚刚新社会人入社，一年多就走呢？而且这个走离职的时间呢，还越来越缩短，越来越多青年是上班上了一年，甚至半年就离职。而这个离职是在公司来看是很给日用日本人讲法，很为日本人这些公司或者上司带来困扰，带来麻烦的。因为他们觉得你进入这个公司工作，我为你呢要提供很多资源，我要培训你啊，因为很多比较大的企业都会有新人入社的培训阶段，那可能培训个半年都不出奇哦，我刚培训你完，你觉得你能用了，你能上岗了，然后你就走了，这怎么行呢？哦，不光是这样啊，现在还出现一个新情况，日本现在有一种人力资源公司很特别。你如果这些年去日本，你有没有注意到招聘广告，就是那种专门帮公司去寻找青年人手，寻找这个就职人员的这种广告是越来越多，而且还会教你怎么样判断员工的情况等等，很多这种公司。那么也就是说做这种人力中介的机构跟公司现在在日本呢还是相当火。而其中呢有一种后起之秀的公司类型啊，这个很特别，这个真的是太日本了，真是日本话。是干嘛呢？帮你辞职。我的天哪，什么叫帮你辞职呢？就是说你想辞职吧，比如说你干了一年半年你不想干了，或者干了一阵子不想干了，那你要辞职。可是问题是你不好意思说呀， 在这个和谐社会里面，你怎么跟你的上司或者跟你的同事交代说你要辞职？这个话实在说不出口，因为长期以来大家都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嘛。那不对的事儿，你还非得干不可，那怎么办呢？最好找人帮你来说这句你说不出口的话，以及处理接下来的种种文件啊、财务啊、法律上的各种的问题，就有这种代理公司啊。而这个代理公司呢，在今年我看过一个访问，就是说他们一个月之内遇到有过千人来找他们帮自己辞职。然后就很多老人，我看到一些访问上一辈的人就觉得这太不像话，现在孩子连辞职都不敢自己辞职，这个等于是日本式的宅文化啊，就那种越来越自闭。你知道现在很多日本，我们现在不是也越来越多了吗？就日本比我们早一步，日本的宅啊，草食男草食女其实都有点类似这种的性格。怎么样，比如说为什么不谈恋爱呢？是这样的，如果说一个人谈恋爱最终的目的啊，他们有人有这个想法，是为了找到一个对的人跟自己厮守终身的话，那么但是在此之前，我要先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失败的这种恋爱关系，才能找最后找到对的。那么这么来看，这个性价比很低，恋爱这件事儿。那所以呢，越来越大家又担心自己感情受伤害，对不对？然后又怕跟别人相处很困难，这是很宅的一种象征。然后现在就发展到呢，就是连辞职这个话都说不出口。那我不过你假想你是日本人，你大概也能理解他们那个文化，他们那种情况是不是？好，那然后现在还最新的消息是什么呢？因为日本也跟我们一样有个黄金周嘛，而且那个黄金周也是五一期间，那日本的黄金周他们也是要出去玩的嘛，对不对？然后发现有一个现象，最近他们黄金周结束之后啊，有大批的青年辞职，而这些青年当中有不少是四月才入职的，因为日本新人入职的这个潮流黄金阶段是每年的四月份啊，学校毕业出来了四月开始入职，然后四月入职，五月放了个黄金周回来就辞职不干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据说是有些青年在黄金周阶段吃喝玩乐，跟朋友玩耍或者自己休息，然后这几天呢产生了一个觉悟，这个觉悟就是，哎，你看这才叫生活，我搞那么苦做一些自己不爱做的事儿，就为了挣钱，这是干嘛呢？于是大彻大悟，就跟公司辞职，不好开口就找这种代理辞职公司。那么这种现象在日本老一辈啊，也就我这一辈或者比我年轻点都可能觉得很看不过眼，他们现在觉得越来越难，一样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这些青年，怎么处理他们才好。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日本再也不可能像昭和年代那样动不动就打打骂骂，以前真的是动手的。我以前见过一些日本餐厅的一些老师傅跟我说，跟一些餐厅的寿司师傅啊或者和食师傅说，他们年轻做学徒的时候都是被骂，而且是被打的。那么老一辈人那个被打的那个经历啊，就更加是有血有泪啊。那么现在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么是会担上法律责任的。今天没有人敢打，年轻人也不敢骂也不要谴责，否则这个青年呢心里受创，然后他就会回头又辞职又不干，或者说又不知道会怎么样。同时也不能称赞，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日本青年呢，他的反应是这样，你称赞我对我是种压力。你比如说我干了一个活，你说哎呀不错啊，文道干得挺好啊，这事儿，哎呦老板，哎呀您这么说，您意思是不是我下回还得这么干呢？你这是不是太在人群中把我标榜出来了呢？您这么称赞我，是不是以后我得更加卖力才行呢？这个卖力这件事儿臣妾做不到呀。那么于是就很有压力，所以你称赞他有压力，你骂他一样有压力。那这就日本的现在很多中年管理层的这些做管理人员的他们所说的弱害的其中一种，职场弱害。那么再看啊，另一个我们的邻居韩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啊。那么韩国呢甚至出现一个情形，就是叫长求职期短就职期。这什么意思呢？ 记得我之前看到韩国的统计厅，好像是去年2023年的时候啊，他们公布了一个数字，就是韩国政府的统计厅，就是说韩国现在越来越多青年呢是打钟点工，甚至包括大学毕业生是打钟点工的，就是零工，比如说餐厅啊、服务业里面那种很多钟点计算的工作干这个。那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表示传统的大家倾慕的那种在写字楼上班的白领工作不好找呢？事实上也挺不好找的。比如说在2023年他们的青少年，他们算法是从15到29岁啊，就包括高中都不读的那些他们去上班的那种，他们的失业率是相当高，以韩国标准来讲是达到了 7.1%， 我没记错的话在去年。那当然我们知道韩国这些年呢，过去两三年经济是放缓了，自从疫情之后是不断放缓，那么对韩国来讲这是他们现在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些青年呢在刚毕业出来在社会上找工作也相当不容易，平均要10个月才找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但是找到之后一年半载就离职，跟日本一样，就干了一年半年就马上就走，平均好像是一年半，还不到一年半的样子啊。去年的我讲的是去年的数字。那么这种情况是什么？就你要求职的时间很长，动不动就10个月甚至一年多，但是你真正上班的时间却很短。那你那么长时间找工作找到了，你却一回头你又走了，你又辞职了，那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啊，我们先从一个我因为没办法都准备太多，这两天我就不讲别的例子了，但是我们先稍微总结一下，我觉得有个全球相当普遍的一个结构性的趋势在这里，是形成今天所谓的这种青年一代的管理问题为什么那么严重啊，在很多老一辈人心目中。它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就跟我们以前在老节目八分谈过的躺平背后的这个社会的机制或者社会动力是有关的。这个关系就在于呢，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谈躺平的时候说过，之所以躺平理由很简单，就是上进没有用了嘛。你比如说经济放缓的情况下你上进没有用，或者不是经济放缓，而是什么呢？一个，因为今天并不是全球都在经济放缓，比如说美国经济不见得很放缓，对不对？但是问题在于你就算不放缓也好，放缓也好，你都能够分明看到某种程度上这个世界，这个市场经济世界里面阶级的固化越来越严重，而一个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工作能够让自己实现阶级跃升，能够让自己将来的生活越来越好越体面，这种想法已经越来越不切实际了。你比如说现在中国楼价是下跌啊，但你回看前些年中国楼价，尤其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楼价高成那个样子，你一个青年人你现在出来工作在职场打拼，你觉得他要存钱存多少年才够得上付那个首款呢？而同样的情形其实在很多发达国家也都一样，而且这种阶级固化呢又跟年龄相关，就总是父母一辈的人或者是更老一辈的人，他们呢当年努力工作遇到一个经济飞涨的年代，于是他们有机会，他们掌握住了，然后他们干得也不错，又或者说他们甚至不一定有多么优秀，只是碰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所以他们的钱就不错了，然后他们买了房子了，有了资产了，然后能够再拿自己的资产去滚动出更多的利益回来了，那么他们已经就停在那儿了，就那些人呢是雷打不动，就是有钱有资产，而年轻人的消费力呢却是不断下降，就是因为整个世界变了嘛。也就是说呢，简单的讲，就是今天全球很多发达经济体或者发展中相当不错的经济体，比如说中国，它的共同的情况就是越年轻的人越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办法凭借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凭借工作让自己实现生活越来越美好，物质上越来越美好的这种期盼。所以你回头看曲靖这个事儿，他也是我这一代人嘛， 你比如说，说我这一代人，你跟下属说，你应该是24小时工作啊，那么应该是什么事情都是以工作为优先，家庭不是那么重要，公司是不会顾及你家庭的。那这个情况对年轻人来讲就无法接受，无法接受的第一个理由就是他已经不知道那么努力工作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了，对他还有能带来什么了，这是一个首先一个大背景的一个问题。第二，每个国家呢也都稍微，或者不同类型的国家都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情况。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学校一个学院的一个报告，蛮有趣的。这个学院呢挺有名的，就以前我们总叫它叫洛桑酒店管理商学院，是全球排名第一的酒店服务业的管理学院，餐饮业的管理学院。那这个学校其实已经改名了，现在因为它在瑞士的洛桑，仍然在洛桑，但是现在呢叫做 EHL 酒店管理商学院。那这个学院不只是在酒店管理里面排名相当高，总是世界第一，而且在各种高等院校一起跟他排名的时候，他也仍然每年都能够在200大100大之内，在全球的大专院校做相当不错的学校做管理，他的学生出来也不一定都是做酒店管理的。好，我就说回前几个月吧，我看过他们有篇文章就在分析现在这个所谓的 Generation Z 这些发达国家里面问题，然后呢他就引述了另一个机构的报告，那就是 OECD 经合组织啊。那经合组织我们都知道是一些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嘛。然后他们呢就根据他们的30多个成员国的情况调查，就发现啊，现在年轻一代，比如说97后00后这些世代的人，他们的父母在这些发达经济体内有 70% 接近是双方都去工作的，双亲工作的这种家庭。那么这是跟再上一代就非常不一样，因为以前那一代人，像我们小时候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是妈妈在家做家庭主妇，爸爸出去上班，但是我们都晓得这是一个非常过时的想法，过时的一种点类型了。那么今天呢，大家都是大部分人都是觉得男女双方都要继续工作，无论是不是结婚都是，这是正确的。而结了婚就算有了孩子，仍然有很多家庭觉得我们父母双方仍然都要出去继续工作。而 OECD 就发现他们30多个成员国里面有相当多的国家是已经达到70%的家庭里面父母都在外工作。那么这带来一个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今天青年一代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中成长，也就是他从小他就知道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呢，他看到了爸爸妈妈很多的牺牲，比如说爸爸妈妈会很痛苦啊，有时候父母吵架都是为了这事儿啊。那现在你说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闹事儿了，就要见家长了，老师家谁去见呢？我也要上班，你也要上班，这怎么弄呢？那么很多类似的矛盾，又由于双方都要工作，所以大家的休假啊、日常生活啊，都被工作占满的时候啊，就尤其不协调，那么最后很有可能还会闹成这个婚姻失败、家庭破碎。也就是说他们想指出啊，这个洛桑管理学院这个报告是说这些青年是看着这样的情况，而且他们还发现现在离婚比以前贵多了嘛，你知道这个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离婚相对简单，但现在这些国家离婚是越来越成本高的一件事情，会牵动一个离了婚的人以后的经济生活的巨变。所以呢，新一代的青年在发达国家里面，像美国啊、欧洲这些地方呢，他们就尤其觉得今天轮到他进入职场，他就会要求一个工作跟生活的平衡。比如说他会，尤其经过疫情3年的在家办公的这个实践之后，很多人都觉得我应该在家办公，在家办公是舒服多的事儿了，我就能够兼顾家庭与工作，兼顾我个人的生活与工作的要求了。那么因此也产生一个情况啊，就你比如说最近2年在美国，以前年轻人尤其是高等院校最精英的那些大学常春藤藤校学生出来，首选的工作呢很多时候都是进入金融机构。可是美国的这些金融机构啊，像摩根斯坦利这些机构啊，他们的 CEO 好多次都说过这个不能够总是要在家工作啊，还是要回来上班的。那么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这种要你回去上班的金融机构实在没什么好搞头的。 而且呢，我们知道金融机构这几年的表现啊，也出了一些问题嘛。那么，所以他们现在更倾向去做一些高科技产业的公司，比如说特斯拉那种公司。他们的老板 Elon Musk 是说得很清楚，说能够在家上班就你就在家上班，这不是很要紧的事儿。那么，所以他们就更，如果你是很优秀的人才，你会更倾向这种能够让你在家上班的这种公司、这种机构。那么，就是因为他要兼顾生活，他觉得生活是更重要的，家庭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不能够为了工作牺牲家庭，而且再说吧，就像刚才讲的，为了工作牺牲掉生活，那最后这个工作能够为我换来什么呢？是很有疑问的。再来一点，就是这样的新一代世代年轻人对公平的意识是更强的，就总是觉得过去的那套经济模式，比如说他们亲身经历了，看到了阶级固化之后，尤其这个阶级固化是跟年龄相关的一种阶级固化之后，或者利益分配的固化，使得他们更加觉得我们原来的这套玩法很不公平。那么他们会觉得，我作为一个新人也好，我有理由要求更好的一个回报，所以就要求钱是要更多的。那么所以现在美国出现一个情形啊，我们总结一下刚才讲，就是你又要钱多，又要工作生活平衡，那么这时候你又要有个自由调动的工作时间，打什么工最好呢？如果你不是去那种高科技公司的话，那很简单，就做蓝领工作。就曾经很长时间啊，大家都觉得大学毕业出来或者年轻人他们的梦想应该要成为中产，而中产都是透过做白领来实现的。你比如说你做个水电工啊，装修工人，做这个工作这怎么能够叫做白领呢？白领又怎么不是白领，又怎么会是个中产呢？其实这是个传统偏见，他们现在总算打破这个传统偏见。在过去两三年呢，美国很多青年开始不报读大学，直接读社区学院，因为美国那个高等教育体制，那个 university 跟 community college 就是社区学院，有两层结构在嘛。比如社区学院通常提供某种副学士学位，就你进去读完两年，然后你要不就直接工作，要不就接入大接轨大学读第三年，然后在一个大学拿到一个毕业的学位，这样子嘛。但现在有些青年呢是直接进社区学院，就是学职业取向的东西，尤其水电工。而且水电工这几年的薪水是特别好，在美国是足足涨了，三年下来足足涨了一倍。那就是因为过去一直缺人，结果现在看到这个薪水好了，然后大家都去做。而做水电工呢，你又会觉得分外有成就感，因为这是零件计的，比如说我今天做了多少那就是多少，我做了一件什么工作就是什么工作，就我爱干了。我比如说我最近存够钱了，干了一堆活啊，修了好几个餐厅的冷气之后，空调之后，我觉得我生活还行了，我就休假，然后休完假回来再找活再干，那这不是挺好的吗？那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们会发现啊，你今天再去好好的念大学，找一个体面的上办公室工作的传统上觉得体面的那种工作，说不定再过几年就要被淘汰了。现在 AI 变得那么厉害，你现在当医生、当律师、当会计师都很没保障的，对不对？但是目前为止 AI 还没办法帮你家铺水管吧那尽管已经有机器人或怎么样，但还不到这一程度，是不是？所以做这种蓝领的工作，我未来的生活是不是更有保障呢？与其在一个白领工作，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从事某种专业，像以前讲做会计、做精算，这个工作是分分钟不晓得一两年后或者几年后就会整个产业消失掉，整个行业不见了，那我还干它干嘛呢？不过话说回来啊，这些所谓的 Generation Z 其实是整个发达世界里面历来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一群人。他们因为现在高等院校的就学率或者毕业生的数字都上升了，他们普遍比起上两代人读大学毕业出来的比例多了，而且不光是读个大学哦，读完大学之后他们还会继续进修，尤其喜欢参加很多进修课程。但之所以那么喜欢学习，是为了具备一种跨行业的通识的能力，而不是像因为以前那种你学校念完，比如现在中国也不是本科就行了嘛，你很多人都觉得你起码得做个研究生毕业， 好，那么但是你研究生毕业之后，你觉得好像不需要再读了，我就好好工作就行了。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才有什么终身学习，是不是？那美国这些 Generation Z 正好是在这个情况、这个文化下成长起来，是美国历来这个平均学历最高的一代人，但是现在就是不想再去好好的像上一代人想象那样上班了。那么，而我们刚才提到日本呢？日本又有一个他自己的独特情况，其实韩国很快会出现的，那就是他们人口的减少的问题。由于日本我们知道这个老龄化社会，这个劳动人口占比是越来越低，那么因此现在出现的情形就是很多公司很多工种是缺人缺得很严重，而且在日本有些行业啊，因为我们知道日本薪水很长一段时间没怎么涨，是今年因为他们经过春斗之后，今年的春斗的成果相当好，加薪的数字普遍提升的相当高，可能是30年来最高，但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薪水停滞了快二三十年，那么所以很多年轻人就会觉得，如果我能干这样的事，我不如出国去打工，出国打工甚至挣钱比在日本留在日本工作挣得多了多了。就比如说做餐厅吧，就以前不是很多日本的厨师在趁着日本菜在全球大受欢迎的时候，那么他们也就出去工作，在美国在香港在哪挣钱不比日本多呢，对不对？好，那么也就是说日本缺人，整个人口在萎缩，因此年轻人今天也更有议价权，就更能够说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就算辞职也好，或者做了一份工作不满意我再换一个工也好，他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子感觉到有那么大压力，这个市场开始转向卖方的一个市场。而韩国呢，虽然现在这个人口减少还没有，它人口减少趋势比日本晚了很多嘛，所以现在还不到，但是将来呢很难讲。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中国，你这样看，中国也在人口减少的，是断崖式的减少。我们劳动人口占全国的比例这个数字也会越来越低，所以像徐静这个样子的，你能不被唾弃吗？他大概还以为现在这个市场还是在老板那一方，也许现在还是，但是再过几年再过十年，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情况会更加严峻，就青年人其实是有在工作上在就职上在求职上说不定会有更高的议价权，比起出资方比起雇主那一方，但我们就看看吧，过个五年十年回头看看到底我今天这个预言或者我这个判断对不对。那么由于我眼睛不是真的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今天也就没办法在这里回应一些朋友之前给我的留言，很抱歉。我们下礼拜希望我好一点的时候，我做节目之余再好好综合去回应一下各位给我的一些留言。那我们今天最后听首音乐吧。那么刚才讲到韩国嘛，我才想起来好像好久没听韩国音乐了，主要是韩国的主流流行音乐我都不是那么的感冒，所谓的韩流音乐。不过好在韩国还是有相当不错，尽管在韩国的整个音乐市场面所占份额甚少，但是还是表现相当不错的各种独立音乐。而这个独立音乐我们知道在首尔主要是在弘大那一区啊，那一区是个独立音乐的一个战场。话说2000年头的时候就有一个乐团在那时候起来特别红，其实这个乐团呢虽然叫做独立乐团啊，但其实已经相当红了，我猜你可能说不定听过，这个乐队就叫 Black Skirt， 黑色裙子，黑裙子。这个乐队说是个乐队，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个艺人乐队。他最早是在2004年是在纽约成立的，当时是有三，在美国纽约而不是在韩国，当时有三个人把他办起来，但是后来呢慢慢发展成只剩下一个人叫赵修日，是一个人撑着这个乐队，而每一次合作的单位人手都在变化，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说这是一个艺人乐队。那这个赵修日是个年轻的时候去了美国学音乐，也入了美国籍，是韩裔美籍的这么一个音乐人，他就是这个 Best Girl 的核心了，演唱作曲作词演奏制作基本上是一个人什么都完成。那这个乐队还有个有趣的地方，就是成军差不多20年，可是 出的唱片专辑却特别少，产量很低，二十年来只出过四张专辑。那么所以呢，时间隔了那么久，每一张专辑中间的风格也都会有些变化。那么真正让很多人外面韩国外面呢也都认识到这个 Brass Girl 的，就是这张唱片，这是他第三张唱片，最新一张唱片是前年出来的，现在这一张是我讲的，这张是2017年出来的，叫 Team Baby Team Baby。 那这张唱片就跟他之前的音乐有相当不一样，有某种的，但是他唱腔啊更粘稠了一点，嗯，那种空间的状态很特殊。那 anyway 我今天不多说了，就你就来听吧。但我选他这张唱片的一首歌呢叫做 That's Not Me， 他有个韩文的名字我不会念，抱歉，我根本看不懂，好在他有个英文翻译叫 That's Not Me。 那么这首歌里面有些歌词我后来看到翻译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不相信，但我讨厌变成星星，我讨厌笑着说一些去阿谀奉承的空话，你不知道吗？其实我们和他们是非常不一样的，我的时代甚至都还没有为了我准备好呢。这个话是不是很有意思？是不是韩国今天青年心里面的话呢？我们来听听看 That's Not Me。난웃으면서영업하고